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大家看到我哋兩個都要戴住個口罩做節目嚇。 係啊，因為疫情真係非常嚴重。 咁老實講咧，就戴住口罩去做節目咧，我真係好驚把聲過唔過到咪啊！試一試把聲，即係係咪好即係有少少隔先。OK， 嗱就大家知道啦，個疫情嘅關係咧，咁啊書展咧就要暫停啦。咁所以咧，我新出嗰本書《香港攬炒之城》咧。大家而家如果要購買嘅話咧，就需要去普羅嘅網頁度訂購嘅。咁每本係130元。咁係希望咧支持呢個節目，或者支持我本人嘅觀眾咧，大力去即係支持呢本書啦嚇，購買啦嚇。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買呢本書啊，睇嚟睇睇。咁啊，多謝大家先啦。 啊，請踴躍，請踴躍閱讀同埋訂購啊！ 訂購。好啦，嗱，再翻翻嚟個大鏡先啦。咁頭先大家睇到啦，即係琴日咧就係721 嘅一週年 咯，元朗恐襲事件一週年。 係啊， 咁大家睇到咧就喺嗰個場所入邊咧，大批嘅防暴警察就包圍咗記者。咁其中一位當然係 Julian 啦，大家睇到就係佢即係被包圍啦。咁嗰個態度咧就啲警察都相當之粗暴嘅。咁啊，阿 Julian， 你簡單講講咧，就係嗰個現場發生咗咩事先啊？ 係啦，咁其實尋日就係、是、係多過100個記者喺大概7:30之後咧、就喺個營點 Yoho Mall 嘅中庭嗰度就被圍嘅，即係佢哋用橙帶咧咁樣去將記者封鎖住喺一個圓圈裏面，就唔俾啲記者出入啦。咁同一個時候咧，佢哋就話哦，所有嘅記者都係要被搜查。然之後佢哋就話：哦，如果即係在場嘅記者，如果唔係註冊咗嘅記者咧，咁就要被罰款呢一個2000元，就違反呢個599G 嘅限聚令啦。咁佢就當問到我嘅時候咧，其實在場喺後面都有大概100個記者嘅。 咁第一佢就叫我首先你要刪住我攝錄機啦，咁我就話喂，我依家影緊嘅喎，咁你一陣間先查我啦。咁第一個查我嘅 PPRB 咧，佢嘅態度已經係非常之唔友善，同埋係好奇怪，係非常之敵意嘅。咁俾張 ID 佢嗰陣時咧，又話你攞出嚟啦，然之後又話總之係嚴三嚴四咁樣啦，又話。我要你記者 ID， 仲要你張身份證啊 ！ID 啊 ，ID 真係話身份證同埋記者證啊，冇所謂咪俾佢咯。之後咁去到第二輪搜查嘅時候咧，咁當時我仲係做緊呢個直播報道嘅，咁同埋其實有好多外國觀眾係睇緊我尋日做嘅直播報道，佢哋都好想知道究竟喺個元朗721事件一週年之後，香港嘅街道情況係點噶嘛？系啦，咁当去到第二轮嘅搜查嘅时候咧，咁有一位警员佢就似乎系情绪失咗控咁样，就不断叫我熄机。咁如果讲到话第二轮搜查佢叫我熄机，我觉得系合理嘅。所以当时候咧，我就同紧啲观众讲我依家要被搜查，所以我转头先 update 翻俾大家啦。就好简单，即系我冇理由贸贸然熄机啊嘛，系咪先？我 冇冇冇形式機人以為有咗咩事啊？你以為 係啦，所以其實我嗰個動作都係為警方佢嗰個形象設想嘅，因為我唔想佢哋咧誤會警方，係啊，對啲記者做咗啲乜嘢。但係當時候似乎咧嗰位警員就佢唔可能佢唔領情，又或者佢可能唔明白我嗰個苦心啦。咁佢就係咁叫我熄機。我就話我依家係熄緊 ，Yeah， I'm really switching it off， I'm switching it off， 即係我重複咗五次以上嘅。但係當我講完之後，佢又話第一次 warning， 第二次 warning， 咁我梗係同佢講，我要同佢解釋，喂，依家係熄緊機啦 ，I am switching it off， 就好簡單嘅啫呢一句，即係我幫中三、中一、二補習嗰啲僆仔咧，佢都聽得明㗎啦。但係尋日嗰名警員，其實我諗佢係聽得明，但係另一方面佢好急啊！即係佢俾我感覺係好似以前喺 Bronx 嗰度 ，New York 喺 Bronx 嗰度見到咧 ，Bronx 街頭有陣時會見到啲人食完白粉之後發癲噶嘛，係啊，即係 He was even crazier than them。我嗰陣時喺 Bronx 嗰度見到嗰啲人冇佢咁癲嘅，直情。咁佢就係大聲叫我 shut up， 然之後走人啦。咁 but for what？ 咁啊，見到喺嗰個鏡頭面前，佢咪 shut up， 然之後咪即行咗後咗咯。咁咪好嗱，佢係 PPRB 嘅。 啱、yeah. 我諗唔係啊，佢係應該係指揮官 commander。 指揮官 commander 嚟噶嘛 ？commander。 佢、yeah. 如果佢呢、這個即係作為一個指揮嘅人員，佢都情緒失控嘅，咁你縮下啲人會點樣咧？咁樣好啦，嗱，我要解釋呢件事係點樣啊？就技術員俾翻我大鏡我。嗱，嗰件事係咁樣嘅，即係大家知道喺即係721嗰陣時候咧，就出現咗呢個元朗恐襲啦。 係啊，絕對係恐怖襲擊啦呢一個。 咁啊，糾纏咗好耐啊嘛，成年啦，冇拉即係拉咗人，但係全部冇 charge 嘅。而嗰啲人，如果你喺網上對翻嗰個成個嘅圖像咧，基本上你認得曬，即係入邊即係參與過呢場嘅恐襲嘅人係咩人嚟嘅？咁所以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咧，到而家都冇檢控咧，係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之離譜嘅事嚟嘅。去到721一週年嘅前後咧，係爆咗好多料出嚟。舉個例啦，譬如話當晚個指揮官喺元朗警署入邊叫啲即係警察唔好出去，唔好處理嗰啲999報案嘅事件。 係啊，當時候999報案中心更加係補充咗。當時候元朗警署嘅電話係掛起咗。 係啊，淨晾起咗個電話㗎嘛。 係啊，呢個係999報案中心啊，佢講出嚟嘅資訊嚟嘅。 嗱，咁你睇到啊，甚至有啲係邊啲人參與過，嗰啲人孭住個咩證，而家都影埋出嚟啦。咁你嗰、那個即係呢個律政司係完全唔做嘢，或者警察係完全唔做嘢。我哋唔需要解釋嘅，因為佢哋都係同謀，就咁簡單啫，一件事咁簡單。好啦，到琴日七二一，咁七二一週年發生咩事咧？點解我會攞阿 Julian 嗰、那個即係例子出嚟去講咧？因為除咗 Julian 之外，我哋仲有另外一個記者咧，佢係連續被查身份證三次，查到咧 call 機台嗰個人，即係嗰啲 call 機台裡面嗰個人都唔耐煩， 都唔耐煩。 他問你，喂，這個人問過的，那這個做法本身呢，我大概一個月前，甚至一個月之前，再早之前呢，我跟癲狗千這個同前線的同事開個會，我已經預先講了會出現這個情況。這個情況 是一個策略來的，策略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發覺在這年紀以來，為什麼這麼多這些這樣的警察的警報的事件，他是即時在那個互聯網上面給大家看到，事後作為這些警報的證據，再加上元朗721、甚至831入面這些事件，就構成了現在香港市民對香港警察的一個很固定的印象。而且不只是這樣，跟著這些片段呢，是會匿去給在外國的傳媒，甚至是外國的一些人權的組織入面反覆去研究，反覆去看。所以呢，他們歸根到底，他們不是想這個政府他有什麼倒行逆施的問題，是令到今時今日香港當權者和市民之間的關係這麼惡劣。他們想一件事，就是如果在這些事件裡面沒有記者在這裡直播的話，或者他選取的角度是令到這個當權者可以 任意為所欲為的話，他們覺得這件事就可以解決了。咁當然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完全錯誤嘅諗法。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最佳嘅策略。最佳策略係咩意思呢？就係當嗰個示威嘅人數逐漸下降嘅話，咁啊 ，Julian， 你睇好明顯啦，那個示威人數係下降緊噶嘛。 因為尋日啊，都講翻啦，大概係七點半嘅時候咧，都喺個營點商場裏面，警察係舉起咗一個紫色旗，話啊各位在場嘅人士係違反咗港區國安法。但係當時候我就問嗰個指揮官，究竟係違反咗港區國安法裏面邊一條罪行呢？因為佢講到明話啊，我哋港區國安法係非常淨係涵蓋四項罪行嘅啫。哦，但係邊一項咧？咁當時有個指揮官都係答唔出嘅喎，佢係答唔出㗎。所以就話呢個港區國安法佢有啲乜嘢嘅意圖呢？佢立咗法出嚟，咪又係搬龍門。其實呢個都係講到牙肉都爛。 係啊，係啦。咁另外一招殺手鐧係咩呢？就係嗰2000蚊嘅限聚令罰款啦。係 啊，尋日所有嗰啲係冇註冊嘅網媒記者咧，都係收到嗰張罰款單㗎啦。 啊，咁問題就嚟啦。如果譬如話佢係獨立嘅呢啲平台，或者佢係學生嘅電台，佢俾唔俾你嗰2000蚊？或者如果長期俾落去，佢哋頂唔頂得住咧？咁呢個點解係一個策略呢？就因為咧，而家你出去採訪嘅話，如果你喺好似咁嘅成百幾二百人，或者甚至更加多嘅咧，啲警察覺得佢哋嘅威脅好大，因為即使佢攔到部分嘅記者，佢唔知道喺另外啲角度入邊咧，有冇其他記者會影到佢哋做一啲。是可能是違法的事， 違法啦，同埋就影響他哋營尋日啦，就係鬧我，有另外一個警員鬧我啦，問我點解用英文做直播，係咪要刻意咁樣去抹黑香港警察？咁我台長你請我翻嚟，我就係你請我翻嚟，因為我識英文同埋我識外文，所以你請我翻嚟做呢一個直播，做呢個新聞就係咁解咯。係 啊， 請我翻嚟，如果其他同事係有，如果我嗰個能力嘅工作能力係其他同事已經有嘅話，咁我仲有乜嘢價值去請我翻嚟？ 唔知，如果我有咁嘅條件咧，我揾埋日文啦，揾埋法文啦，揾埋德文去做噶。 一定啊，因為就係話呢一個就係、是、嗱，呢、這、一個就係我嘅工作，我嘅工作就係用外文去出呢一個香港發生事情嘅新聞。 唔係佢去到講呢個好白痴噶， 所以我覺得好白痴，同埋英文就係香港仲係法律上面認可嘅官方語言，點解唔得啊？係 啊， 你身為一個公職人員，其實你都係有理由用英文啊。去 explain 去解釋翻依家香港發生咩事喎？ 係啊，嗱，嗰個策略係點樣呢？因為咧，如果好似我哋呢類咁樣嘅，我哋已經喺呢個政府新聞處入邊註咗冊噶啦，咁你冇理由唔承認我哋係呢個新聞機構嚟噶嘛？咁我哋做嗰樣嘢一定係我哋嘅工作嚟啦，呢個是其一。但係對於嗰啲未註冊嗰啲，或者個政府新聞處唔俾佢註冊嗰啲，佢一樣係做緊我哋做緊嘢嚟噶嘛？但是要對付咧，就一定要搜集，首先解，即係去對付呢班人先。 嗯哼， 因為佢哋可能學生個年紀比較細，佢哋易對付。而 如果獨立平台的他們 afford 不到即次次收2000元那個罰款，但是沒有了這班人呢我們都危。有些同事 會這樣理解法的，就是現在譬如在這些場合很容易發生個記者和個警員之間大家的矛盾甚至衝突，那他們就會揀一些角度比較遠一點可以拍到的東西，還有他們沒那麼容易即被那些警員去針對。但我可以告訴你純粹是這樣想法是有錯誤的，如果沒有前線前面那班記者和你頂住，這班警員就可以對付你的了， 絕對是啊。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單一話你聰不聰明的問題，當個記者群呢個數量去到某跌到某個水平的時候呢，警員就不要理你有沒有註冊，其實他都可以搞你。 是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這件事先。 同埋昨天都很看得出呢警員對記者的態度是非常之敵意，敵意到不得了，個tone是完全是很 abusive， 是完全是不專業的，即係話，即係其實你問著我，咁我外國都有好多朋友，佢哋睇咗我嗰條片，因為一定係會睇到啊嗰條片，即係好多報好多個好多間傳媒啦，尋日都出咗我報道都嚇，《蘋果報》都有啦，《科大》都有啦，即係多首先真係多謝其他行家出呢篇報道啦。 嗱，除咗呢件事之外，仲有另外一件事，不過首先要解釋埋頭先嗰個即係嗰個對呢個策略個理解啊。你示威人數少了呢就沒有用武派出來啦，這個很簡單，大家都理解的。但你示威人數即下降之後呢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就是警方有餘力去對付記者。他首先不是對付所有記者，因為太多人了，他揀人對付，但這些人清埋的時候呢他剩下來就可以對付那些註冊了的傳媒，這個包括報紙和其他的這些媒體。咁剩低落嚟，如果呢班人都走曬嘅時候咧，咁你剩低譬如 TVB 啊，其他啲，咁個政府要你播乜咪播乜咯？ 當然呢一個就係佢哋嘅策略，佢用嚟對付一啲佢哋唔中意嘅傳媒，係對於佢哋啊，佢哋唔中意啲傳媒嘅報導啦。係啊，因為都尋日都講得好明嘅啦。你哋哦，你而家用英文去報導係想抹黑我哋啊？ 唔係呢個完全唔合邏輯喎！我用英文去報道同我想唔想抹黑你係完全兩件事啊嘛！我想抹黑你嘅話，我第一樣有冇咁嘅能力先啦。 同埋第二，如果佢驚俾人抹黑嘅話，咁唔好對啲記者態度咁惡劣得，因為有其他 camera 影住噶嘛。 第二樣嘢，我要抹黑你嘅話，我用英文、日文、德文、中文任何語言我都可以抹黑你嘅。不過英文就比較多世界其他地方人知道咁解啫。咁即係換言之，你驚啦，就咁簡單啫。好啦，有一件事好重要嘅。咁呢件事咧，其實我落筆嗰陣時候，我都自己有少少猶豫，因為我睇唔到啦。咁就話説咧，琴日咧有一個老翁，佢路過嗰時候，佢噏咗兩句。 跟住我喺現場啊！ 你在現場，你講啊，發生咩事啊？ 其實我當時就在現場的，我就在那個公園對面的。當時候其實我身邊左右已經是有兩批的年輕人是被警察截查的，所以那時候我都是拿緊個電話出來是做 live 的了。點知當時候就聽到開槍聲，咁梗係走過去啦。咁走過去已經見到個男人是揞住塊面好痛苦咁樣咧，俾其他嘅義工啦，又或者係啲街坊咧拉去公園嘅一旁。咁、那個公園咧就係右新街後面嘅公園。咁當時候呢個公園咧係堆滿曬啲老人家喺度食飯。咁我要 underline 呢一樣嘢就話係真係堆滿曬阿婆阿伯啊啲阿叔咁樣喺度食飯嘅。因為咧我頭喺我去隔離街之前，我是問過我到公園嗰啲阿叔阿伯，點解你喺度食飯啊？佢哋同我講，我住劏房嘅，我屋企連廚房都冇，你叫我去邊度食飯啊？所以嗱，一個限聚令真係同埋禁止堂食令咧，尋日我好大篇幅嘅報導就係報導翻香港呢個劏房狀況。哇！依家出咗一個嚇堂食令咯，咁嘅話有好多住劏房嘅人，屋企連廚房都冇，要喺公園食飯喎。所以昨天你說我抹黑他們香港警隊，不是啊，我講翻個報道同埋講翻香港依家個情況咋，唔好諗多咗。 住劏房咧，唔止你冇廚房啦， 洗衫啊！你都而家攞洗衣铺洗。 系啊，系啊。寻日有一个阿婶就话，我做清洁噶，我九点几我先放工，我屋企系冇厨房噶，我住劏房，仲系唔系话劏到细细间嗰啲，系上下劏，喺间屋里面要坐系企唔到嗰只劏房啊。 嗯， 系啦。咁寻日我就报道呢样嘢，然之后就听到哦有枪声，然之后去到咧个男人就揞住眼，好痛苦。我以為是射中他的眼啊！咁有其他行家當時候就講話，哦，佢係被 pepper bullet， 就係一個胡椒球彈咁射中，仲要講話 within 五米距離之內。咁之後更加有傳媒報道，原來咧係隔嗰個距離係一個拳頭位咁多。 佢今日就否定咗，佢唔係話一個拳頭位。咁但係大家就唔需要去理解，即係去執著呢個係一個拳頭位。總之 係，但係係五米距離之內，同埋我吞眼，我睇住嗰個男人嘅眉骨咧。是眉骨位是红肿晒，是有血的。 嗯， 眉骨位。咁如果入到只眼咧，咁系第二就系会盲噶咯。 嗯， 同埋唔好讲话个男人啊，真系俾胡椒球弹射中咗之后有几痛苦啊！佢隔篱嗰只狗啊，因为佢当时系拖住只狗嘅。 嗯， 嗰只狗都中埋招吓，然之后系咁飙眼水咁样。咁，其他义工咁啲爱狗人士啊，啲阿婶咧就蜂拥上去咁样去帮只狗洗眼，同埋帮嗰个男人咧就喺度执走嗰啲胡椒喷雾啊、胡椒球弹嗰啲残留物咁样啦。系，啦，咁当时候防暴警察就似乎咧觉得有啲怯啦，哎呀自己玩大咗，咁走上嚟咧驱散啲记者。咁而家闹埋我啦。見到我之後喺度鬧我，哦，又喺度抹黑我啊！我知你識講中文，係我識講中文又點啫？咁我依家做個報道就係用英文做報道嘛，係咪？ 啊！ 唔好講埋咁多廢話啦，我就係用英文做報道啊！你哋個公關都係要出英文稿啦，係咪？你去揾你嘅公關部講咯。好啦，然之後走過嚟拉封鎖線，唔俾我哋去影。然之後喺度講話，啊，你哋啲人啊非常之誇張啊！吓，有只狗中咗招都喺度，都喺度大惊小怪。佢系用大惊小怪咁样去指责嗰啲旁人嘅。我嗰时企喺隔篱咋，又唔见我咁。咁你有呼机啊嘛？你唔好用你自己成身装备咁样去讲我。我自己企喺隔篱，我都冇中弹啦咁样。 嗰个系平民，嗰个系阿伯。佢可能噏咗兩句嘢，你唔啱聽，我哋唔知啦，因為睇下黃子瑜哥講嘅就係佢噏咗兩句嘢啦，咁你跟住就射佢，即係揾個胡椒球彈射佢啦。基本上咧，呢個就襲擊嚟嘅，即係如果你 係 襲擊嚟嘅。不過而家咧同你拗就冇意思，因為點解咧？你口大，我哋口細。我要講翻頭先個記者嘅問題啦。嗱，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其實慢慢有啲可能有啲記者頂唔順就即係未必咩，但係我喺度講。大家一定不要吞，即使那個示威人數現在跌都好，記者群一定要出那麼多，如果不是你保護不到記者。所以如果你譬如說有些即學生記者，他們現在因為某些情況或者那個限聚令的罰款令到他們未必即負擔得起，你一定要有新血加入咯。這個記者群的數目只應該越來越多，不能夠越來越少的，一少呢連我哋都做唔掂嘅，即係 Julian 呢啲咧。如果譬如話，即係同埋其他癲狗同事出去咧，如果冇其他記者一齊影住咧，頭先嗰個鏡頭影住你咁樣咧，佢真係入圍咗入圍嘅， 絕對係噶。 嗯， 所以話咁尋日佢喺度咁鬧我，然之後又非常之敵意咁樣擁我添啦。 嗯， 即係我就心嚇有啊有擁我噶。 冇噶啦， 呢啲係預咗噶啦。但我就心諗，即係佢對住我呢個，即係我都算係。即係我係好在場好多記者真係細粒過我，同埋係young過我嘅。咁，佢對住啲僆仔嗰陣時，咪更加肆無忌憚。 肆無忌憚咯，即係你哋都成年人，就可能即係記三分啦。嗰個佢識投訴或者咩啊？對住僆即係細路仔咁樣，佢真係可以即係亂嚟嘅喎，係嘛？ 絕對係啊！所以就話啊，咁唔好講話，如果係我親眼見到都已經係，語氣非常之 abusive 啦，又擁。吓，喐手脚嘅喎， 嗯， 又喝， 嗯， 然之后讲埋粗口咁样，我心谂你查啲咪查啲咯，你讲晒粗口咁样，其实你讲晒粗口，你要咁样做嘅话，就唔好闹记者抹黑你嗰个国际形象，唔好闹人抹黑你嘅形象，因为你做紧所有嘢咧， 所有人都睇緊嘅， 係因為你自己抹黑咗自己的形象。 係啦， 最簡單就係呢樣嘢，即係唔係人哋抹黑你嘅。 依家唔係人哋抹黑你啦， 係你自己抹黑緊你自己。 係你成日攞家嚟丟咯。 係啊，好啊嗱，呢一次結束之前咧，要提另外一件事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今晚其實發生好多新聞，大家睇到後邊咧就係、是中國喺侯斯頓嘅呢個使館咧就會即將係會封閉噶啦。 嗯。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今晚咧就英國公布咗 BNO 嗰個具體細節。咁我哋一間到尾嗰陣時候咧，阿 William 會即係詳細講講呢個具體嘅內容嘅。咁但係咧，而家個疫情咧，我相信咧大家個重點咧會睇到咧，今晚已經突破咗100宗噶啦。 係啊。 咁咧未來呢個一個至兩個禮拜咧，其實就會睇到嗰個疫情係咪受控。如果維持緊而家呢個上升嘅步伐嘅話咧，首先個醫療系統會崩潰啦，因為你根本已經唔夠床位而家開始。 係啊，所有嗰啲負壓病房啊、隔離病房已經係用到七成 爆曬㗎啦， 七成。 第二樣係咩咧？今日有一個新嘅個案值得講嘅，就係、是、有啲陪診嘅人士，即係嘅工作人員咧。咩叫陪診咧？就係、是、舉個例，譬如喺老人院咧，譬如佢如果要睇病嘅話咧。那個親人未必有時間去陪他去看的話，就有陪診的人員去陪那個長者去看症的，而那個陪診的人員是中了招，他就不只是做一間老人院，他可能做幾間或十間老人院的，換言之他是一個帶菌的流動機器來的。這個是去到這樣，我們最擔心的情況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因為有幾個高危的地方，如果它一爆的話是控制不到的。第一個就是醫院，你醫院一爆的話，即是換言之是這個醫護人員好像當年 SARS 那樣，他們自己中招的話，那你就跟著沒有，其實醫療服務就玩完了，這個是其一。第二樣就是老人院，因為老人院他們那些老人家已經不出得去了，或者有些已經是長期病患，他的認知可能有問題，他照顧不到自己的，如果他一病的話，如果是整間老人院都中了的話，那個服務呢，安老服務基本上維持不到的。那這個是即是那個即是最危險的地方，而且因為他長期病患呢，所以他中招的話，那個死亡率是相對比較高的。 絕對是的，因為看回原來英國有很多的即係死亡個案都係喺安老院裏面發生，但係因為就係醫療設備唔夠啦，所以佢哋係連死咗之後就係當一係當你係自然老死咁樣去處理咯。 未必有落嗰個統計數字入邊噶嘛。 係。 咁第三個嘅地方係冇人睇嘅，咁你咩咧？監獄。監獄一爆咧，我真係唔知點處理嘅，真係啊！咁但係而家冇人問嘅，亦都冇人，我諗亦都冇人敢。即係挑起呢個問題啦，咁希望咧 touch wood 就冇呢件事唔會發生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政府係趁住呢個疫情，佢想做啲咩嘢咧？咁呢一兩日大家都聽到放咗風啦，就係可能將呢個九月嗰個立法會選舉咧， 褪前 一年。咁你而家拗咩？即係35+啊，簽唔簽確認書嗰啲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都是變咗冇乜意義噶啦， 同埋咁樣係俾咗特區政府一個 buffer 咯，就係話咁佢哋其實特區政府依家都要嚇睇住美國佢會做有乜嘢嘅制裁措施嘅。 我講咗啦，如果有 DQ 嘅話咧，咁嗰個國際嗰個反應咧就會可能相當之激烈嘅。咁但係而家咧個疫情一嚟咧，就俾咗呢個政府咧可能一個好好嘅藉口咧，就去避免了這件事而說發生啦。但是呢，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啦，疫情搞到今時今日這樣，那個責任在政府上面 絕對是林鄭月娥是有， 因為你不封關嘛，你在3月到5月都入了20萬人入來了，你還給著那些人通街走，那現在就爆出來了。好了， 你見到這個這樣的即爆發呢對你有利，因為為什麼呢？你有限聚令啊嘛，啲人唔聚集到啊嘛，同埋呢個限聚令本身係選擇性執法㗎。譬如你嗰啲藍絲啊，去嗰啲酒樓慶祝咩回歸啲，你完全唔戴口罩，完全即係暴露曬嗰啲病菌嘅話咧，所以佢哋咪中招咯。 嗱，如果你見到咧中招比較多啲咧，其實好多都同呢啲有關嘅 嚇。係啊，同埋有好多中招嘅人，佢哋都係相對上年紀嘅人嚟。 上年紀啊，咁另外一個即係羣組可能都多咧，就係警察啦。因為咧，可能警察宿舍某個警察宿舍入邊都爆緊嘅。咁但係咧，我哋歸根到底去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如果你個政府如果個政策好少少嘅時候咧，呢件事係唔會咁樣發生嘅。而你咁樣發生之後咧，你係抽水。是政治抽水啊，就想推遲那個選舉，咁所以香港人一定要反對呢樣嘢嘅，即係唔好理你個政治立場係點樣，或者你信唔信呢個三十五加，或者你即係覺得應唔應該選舉人先。我哋係絕對反對呢、這、一個即係立法會嘅選舉嘅褪遲啊！喺而家呢個狀況之下，因為個防疫嘅責任一定喺政府身上嘅，係因為你做得唔好，所以有咁嘅情況。而你利用咗呢件事去作政治抽水，所以一定要譴責佢嘅。咁所以咧，跟翻住落嚟咧，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手上邊嘅防疫措施，唔好俾佢繼續去抽水。 真係要，呢個係重點強調噶啦。 係啊，你即係你如果譬如話再爆落去嘅，喂，好多人都驚噶嘛，係咪啊？又諗住哦，真係可能會中招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咧做好曬嗰個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盡量少啲去啲人多聚集嘅地方。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繼續支持黃店啊！嗯、我哋呢一節就結束，我哋下一節就翻嚟啊！